芽都落了盛夏。我对着山认真说话，在地牵挂。耶耶， 我风景都叫着爱沙浪，对极致无暇。我感觉人在闭上爱舍得放不下， 这风景如画，长大右手中的流沙画一个你啊，先说过的永远我们一定不会差。我的青春开始在喧哗，因为它伸手为你而沙哑。 右手中流沙轻飘着你的脸颊，也答应说好的未来绝不会童话，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去。身披重纱，小小老板想着你滴滴答答，擦每一个指甲和你泡的茶，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 管它风沙，管它风沙，我一样得到你爱。管它风怎么刮，管雨又怎么下，每当我去原来雨下下，我再不说一次，爱闪着泪光为你抹黑。 这种进入花。也落下，用 窗棂，小树金黄的轻轻带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暂停。马德里突然的想念你，在和玻璃间的声音，只有孤单的游戏。马德里突然的想念你，我的这爱抒情的任性，可以用 a melody 写那封信给 赶在出发，轻松的步伐被泥土冲刷，力量无限放大。 我们被小事打扰，为现实烦恼，如何和时间赛跑？未来的最佳男主角，准没准备好？ 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速度在你耳边呼啸远方，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插上出蜻蜓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回珍藏。 Hey Breaking down Hey Let's go。 我们慢慢的生长，从小的愿望到达的梦想起航， 坚持是生命的永恒，跳动的心脏， 带着光跟我飞翔， 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插上出蜻蜓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回珍藏。 未来是什么样，心未念也未央，身材是一样闪亮，逆风的方向，反而更大声的唱，一路青春一次疯狂。

you with no hints. Touching you, it's my favorite way of touching you. Perfect way. No words spoken, I still speak your language. Step through. That's a story in between no pages, no pages. And I wanna share it with you, 'cause anyone can do, babe, but that ain't not me too. I wanna get inside your brain, every part of you. I come from touching you with both hands, babe, to touching you with both hands. No hands, no hands. Touching you, it's my favorite way of touching you. I'm in too long, no, no, no. I wanna get inside your brain. Mm-hmm. Every part of you, I know. I come from touching you with all this. 个伴走过人海，让期待找到爱，相互温暖，一天天一遍遍，随风起舞又落下来，这一季思念的雪白，让拥抱给不安温柔关怀，让勇敢给明天更多依赖，感动的是指尖能感受美好的存在，那一刻值得等待，执着。

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Be replaced.